米该亚先知书第二章。祸哉那些在床上筹划不义、图谋行恶的人，因为他们手中有能力，一到天亮就去实行。他们想要田地，便去霸占；想要房屋，便去夺取，以暴力对付业主和他的家族、物主和他的产业。为此，上主这样说：看，我正在为这一家筹划灾祸，致令你们不能缩回你们的景象，也不能挺身前行，因为那是一个灾祸的时刻。在那一日，人要作诗讽刺你们，唱着悲惨的哀歌说：我们完全被抢掠了，我人民的基业已被人瓜分了，再无人归还，我们的土地已分配给抢掠我们的人。因此，你们在上主的集会中再没有拉绳、测量和抽签的人。他们讲说：你们不要说预言，人不该预言这样的事，耻辱绝不会来到我们身上。雅各伯的家岂是可诅咒的？上主的气量岂能变为狭小？难道这是他的作风？他的话岂不是有益于以色列子民？但是你们正像敌人一样起来攻击我的人民，因为你们向没有短衣的人索求长袍，向平安走路的人索取战利品。你们驱逐我人民的妇女，离开他们的快乐家庭，从他们的婴儿身上永远夺去我的光荣。你们起来走吧，因为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。为了不洁，这地必要遭受不可挽救的毁灭。假若有人随从虚妄而撒谎说：我要对你预言清酒和醇酒，这人必可做这民族的先知。我必要聚集雅各伯全民众，我必要集合以色列的移民，使他们合并在一处，有如羊栏里的绵羊，有如牧场上的羊群，不再怕任何人。开路者走在他们前面开道，他们走在前面，众人随他穿门而过。他们的君王走在他们前面，上主亲作他们的向导。